Hello, hello. OK，我们开始。哎呦，还有1分钟，今天比较早一点。那个订的书已经到了，所以我的那本是我订的那一本是190块，所以我通常没有带零钱。那这个的意思有2个意思，就是看他要怎么解释，就是你可以带190块给我，让我口袋中有很多零钱。或者你可以给我200块，然后就说哦，不用找了，也可以，是这个意思。所以看大家怎么理解。OK，好，我们10点钟，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一些也许我们平常在讲到、平常在团契都不会没有机会讲到的东西，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的，不让我们心里引以为有所骄傲，反而让我们心中总是多生出感谢和谦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称义的这个部分，我们上次好像是讲到第11章第2段。我们就继续。今天有新的讲义，但是因为上一次的讲义11章第3段还没有讲。11章第3段其实还蛮重要的，主要是讲称义，它这个东西，称义到底如何运作，称义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果效，称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上周的讲义。可以，我来念好了。基督按照借着顺服和受死，完全偿清了一切这被称为义之人的罪债，并且为他们使父上帝的公义得到适当、真实、完全的满足。注意这个词"满足"，我们之前有提到 "satisfaction"，好像新译本没有把这个翻译，哎，是没关系。然而父为了他们赐下基督，父悦纳他，就是基督代替他们之顺服和满足。哦，这第二个满足，新译本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很重要。父，天父悦纳基督代替我们之顺服和满足，这个顺服和满足都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任何配得的，不是因为人本身里面有任何配得的，而他们的称义是唯独出自白白的恩典，好叫上帝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称义上可以得荣耀。公义和恩慈都不亏缺，都得荣耀。OK，好，这其实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就有一点意思。我看一下这个新译本的版本。新译本的版本是，这边引用的原文是 Christ, comma, by his obedience and death, comma。原来最先的版本有 Christ, comma, by his obedience, comma, and death。也就是说，在 obedience 和 death 之间，中间还有一个 comma，中间还有一个那个中文叫做逗点。基本上大概是会比较强调顺服和死是两个有一些不同的概念，可能是比较于上次我们所提到的积极的顺服和被动或消极的顺服。这个 obedience 是他积极的顺服，他一生活出的顺服，而这个死是所谓神学上的所谓的消极的 passive obedience。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有看到那个 Savoy，我把之前所提到的约翰·欧文和 Goodwin 他们在1658年制定的 Savoy 公理会的那个信仰告白，就更详细的、更清楚的陈述这一个教条。 他在这边，如果你看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OK， 我们没关系，我们先不用看这个。11.3 主要是解释称义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 mechanism， 它是怎么样运作？凭着什么运作？为什么运作？所以这边讲到的是基督的顺服和基督的死，偿还完整的偿还我们欠上帝的罪债，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因此得到适当、真实、完全的满足。OK， 这个有问题吗？之前我们提到称义的概念，并不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成为义人，也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虽然是残缺的，但是上帝却可以按照他的恩典称这个为义的，都不是。是上帝将什么归算在我们身上，谁的？基督的。基督的什么？义。这个义我们又可以是由什么构成的？他的什么和什么？为什么他有那个公义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顺服和他的受死，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关乎他中保的职分。他代替我们顺服，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顺服和死都归算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的义，但是既然归算在我们身上，就称我们为义。 OK， 而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就此得到了适当、真实、完全的满足。 OK， 对公义的要求就是你吃了那树的果子，那日就必死。人必须靠着守律法才得永生，在伊甸园里面，你若遵守这律法，就必存活。这个原则，这是上帝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对人必然有的要求，因为他是全然圣洁公义的，按照他形象所做到，理当也应该全然圣洁公义，遵守他的命令。OK， 这个是要求，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基督为我们做到，所以基督满足了他对这个的要求 ，satisfaction。OK，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两个亚当的概念，这个已经是呼之欲出。神学家在11.3里面运用的，的确就是两个亚当的概念。你必须要有，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每一个，你到11章的时候，这个的。他们在这边所阐述的东西是必须建构架构在之前他们已经解释的神学基础之上。亚当的概念就必然有一个约的概念，有工作之约或行为之约和后来恩典之约的概念。第一个亚当是与上帝立工作或行为之约的代言人或代表人，我们都是在他里面与上帝立了行为之约，因此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堕落的时候，一个人犯罪，一个人堕落，我们也都在他里面，因为他有个特殊的身份，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代替我们行出，如果那个顺服，我们就得永生，因为他得永生，但是他没有，我们就 condemn， 被定罪，本来应该按照我们的罪是承受死亡的。第二个亚当，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15章，或者末后的亚当，这个概念就是基督。基督来，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好了，他代替我们，他代替，他行出那个顺服，是第一个亚当没有行出的。 OK， 而如果我们是在他里面，那么第二个亚当，凡第二个亚当所获取的就归算于我们，但是如果你不在他里面，你就无份于他所获取的。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约有关系了。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亚当？为什么有个末后的亚当？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 federal head 盟邦或联盟约的代表人或代言人？因为这是上帝他在他的凭着他自己的 全然自由的主权、恩典、旨意、指定就是如此。OK， 好，也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说基督他的死，他在十字架承受的刑罚是代替我们的，那这就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不只是为我们立下一个很高的舍己的道德典范，而是他真的有实质的代替罪惩罚的意义。这就是所谓惩罚性代替，惩罚代替性救赎 ，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圣经中罗马书三章那里，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真理，叫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罗马书三章那里，从21到26节，是因为基督，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他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这个Substitutionary penal atonement, 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这个的概念，不见得是每一位基督徒所接受的。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仔细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很容易成为什么？他就是一个道德的典范。OK， 他为我们立下一个好的最高最高我们应该效法的例子。 OK， 甚至他，你可以说他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确偿还了罪债，平息了上帝对罪的要求，但是也不见得一定就是代替你平息了上帝罪的要求，只不过是他平息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现在让你可以借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领受上帝的恩典。这简单粗糙来说，大概是一般亚米念或者一般教会大概会教导的。如果你没有两个约的概念，你最后必然是教导，最多最多大概就是教导这样的赎罪论。也就是说，你会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你甚至会说他的宝血遮盖我的罪。 OK， 但是他并没有实质的替代你行出你应该行出的顺服，他没有实质的替代你个人应该要承受的罪。 OK， 他只是做了一个东西，他的宝血流出来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现在你呢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帮你做到这个，你就应该做出你应该做的，也就是之前我们有所提到，你就应该相信，而上帝会把你的信算为称义的功劳吗？成分吗？或者虽然是很软弱，但是上帝还是算你的信为义，称你的信为义，因你的信为义，直接这样理解。 Anyway， 好，这个替代惩罚性救赎或惩罚替代性救赎，忘记继续到底是什么，一样的概念。它是有其必要性，而不只是说因为这是上帝指定，它可以凭着，通常正统改革中的理解是，它不只是上帝指定拯救人的方法，也因为上帝的本性，什么本性？它是全然圣洁公义，因此对公义和圣洁有其要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其实它对恩典也满足他对恩典的要求，所以这个更是关乎，直接关乎上帝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So Hodge 他提出来，如果要满足公义上帝的要求，上帝他有三个选项，他可以按照律法，按照约，按照他的本性，按照他公义圣洁的本性牺牲人，因为人本来就应该按照自己的罪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第一个选项，牺牲人。第二个选项就是牺牲律法，就是牺牲他对公义的要求，就是对 他们的确应该按照他们罪的工价应该死，但是我就特赦他们，不管这个律法的条例，不管这个道德的律法其实是反映我的本性。这就满足了什么？满足了恩典，但是亏缺了他的公义。这是第二个选项。或者第三个选项，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儿子。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就满足了他对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了他对恩典的要求。好，OK， 11.3，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11.3 OK 吗？没有问题。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11.4，上帝自从永恒就定旨称义一切的选民。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他的拣选是在永恒中就拣选的，而称义是这个拣选必须达到这个拣选目的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机制，那么称义必然也是在永恒指定之中， OK， 而称义的对象也必然是在永恒指定之中，因为选民是在永恒这之前所提到按照他永恒的旨意所拣选，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些属灵的福气， OK， 而基督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了他们的罪死了，也为了他们的称义复活了，罗马书4章25节。尽管如此，虽然是在永恒之中就定旨选民称义，尽管如此，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将基督施行在每一个选民的身上才得以称义。这边他们在处理什么问题？这一节，如果我告诉你上帝在永恒的旨意之中，在创世以先，在还没有时间前后之前，他就指定了一群人要叫他们得儿女的名分，要叫他们得荣耀，要叫他们得称义得成圣等等一切属灵的恩典，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危机？你觉得我永恒之中就指定忠亮要称义，那么忠亮需不需要信？好像就不需要了，因为反正我在永恒之中就已经被称义了，是这样子吗？ No，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若非有信，你没有办法称义，在上帝面前称义，你唯独因信，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你还是要信。所以先贤们在这边处理的其实不外乎就是所谓的 antinomian 这个 tendency， 反律法主义基本上就是得救的人律法，因为上帝的恩典，律法对人没有任何的效用，就是不需要守律法，全然凭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旨意， OK， 甚至连信似乎都不需要，因为反律法主义的，不是每一个反律法主义都一定是这么说，但是反律法主义的通常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会把称义实质人，你吴大哥什么时候称义，子恒什么时候称义，廷芳什么时候称义，会把那个时间点往前挪，不管是挪在十字架上还是挪在永恒之中，这样子也就是说全然都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这么说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因信称义， OK。 但是先贤们讲说什么？是的，上帝是在永恒之中拣选了一群人，也立定要他们称义，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他的义称义，但并不表示说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处在称义的状态之中。我们会说选民他实际活在地上仍然是有时间的，你的 生命的段落，这么说好了，仍然是分为 under God's wrath， 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和有一刻你信了得救了 under God's grace， 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仍然有这个实际上的区别。这区别是真实的，这真实的分水岭就是信，信心什么时候。所以他这边讲说什么，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将基督施行在你每一个人的身上，在那一刻那个时候你才能说你是称义。你不能说我不需要信，因为我早就已经称义了。 OK， So 你在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先贤们他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称义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面，可以分由三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叫做神学上的名词叫做 imminent， 上帝内在，上帝内定，上帝旨意之中的，这个是在永恒之中，上帝或者用以弗所书的言语，是在上帝创世以前，还没有时间以前就已经预定有一些人要称义。 OK， 又有另外一个层面是 transient， 这个直接翻译是过度的。过度的就是关乎什么？如果我说有过度，就一定是关乎永恒？ No， 永恒没有所谓的过度，没有所谓的改变前后来，一定是关乎时间或者历史。所以称义也有一个历史上的层面，这层面是指什么？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罗马书六章的言语 transient 历史性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救赎之功，可以将他的义归算给上帝要赐给他儿子的人，永恒之中的选民，历史性的。第三个层面就是 applicatory 应用的，而这个跟之前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概念有相连，就是关于救恩如何施展在人身上，有基督的获取和基督的 application 实际的施展。他不能只获取，他还需要施展，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代求，实际施展在你我的身上。对我们来说，称义在永恒之中定义，在十字架上成就。但是人什么时候称义？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 有些人会说在永恒之中，它叫做justification in eternity， 在永恒之中的 justification。 有人会说哦，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已经称义了，因为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的。 OK， No， 正统的改革中神学家会说，是的，这都有这个层面，但是人实际的称义是当圣灵在你心中，每个人心中动工，叫你能够信apply 施展，将基督施展在你的身上，叫你能够信。这三个层面 imminent, transient and applicatory， 关于这点，其实你从这个文字之中你去分析一下，哎，先贤们大概就在他应该是在这边讲有永恒之中的，有基督死然后又复活的，但是最终是需要等到时候成熟的时候，圣灵将基督施展在我们身上，我们才称义。 OK， 关于这一段，OK， 今天呢 我的话比较少，还是比较精简一点，所以比较快，所以我们可以讲最后一个岔题。这个概念其实很有用，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其他的神学概念。譬如说与基督联合，我们什么时候与基督联合？如果你按照以弗所书的话，我们是在创世以先 父就定义我们在他儿子里面，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以弗所书一章的，到时候是在他儿子里面，那这个言语是不是表示我们在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有被生下的时候，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呢？ Well， 某些层面好像是，但是我们可以说，就用这个概念 ，Yes， 有一个 imminent 的层面，在上帝永恒之中的旨意之中，我们是与基督联合 ，OK。然后还有一个 transient 过渡或历史性的，或者实际在时空中发生的，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与他同复活。Yes，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有这个层面。但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时候实质的我们是与基督真正的联合，是当圣灵 apply 在我们身上 ，applicatory， OK， 好。这个 ，Yeah，OK，、okay, 关于这个11:4，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11:5，11:5，粗糙的讲是关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口号，在某些程度，在某些层面上面来说，我们说 Yes，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要很仔细的去理解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也会被滥用。谁会滥用这个？就是反律法主义的。我既然一次得救，我就不需要效法基督，我胡作非为也可以，反正我已经得救，我不会。 No， OK， 你可能误解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在所有的属灵恩典之中最适用的范畴大概就是在称义，因为称义是关乎一次性的东西或作为，它不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称义是什么？不是一个过程，是一次性什么性的宣告，在法庭上的、法律上的宣告，它一次宣告就有效，你不会失去这个宣告。OK， 我们再看一下，上帝确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继续赦免什么意思？其实就在讲说 ，Yes， 你称义了，上帝已经饶恕你一切的罪了。但是这不只是你在称义之前所犯的罪，然后在称义之后，你要靠着自己的成圣，不断的维持你称义称义的身份。OK，No，No，No，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一次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因此他会说之后。这边是认知称义的人是不是仍然会犯罪，信耶稣的基督徒是不是仍然会犯罪？是的，但是上帝会饶恕我们的罪。他们虽然永远不能从称义的，你注意地位上堕落，称义是关乎地位，但是确实他们可能因为罪的缘故而落入天父上帝之不喜悦，不讨上帝喜欢。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女儿，儿子女儿做不讨父母的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后果，会从父母那边，如果这个父母是明智的和有智慧的父母，会有一些反应，直到他们谦卑认罪求饶。哦，称义的人需不需要求饶？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罪，所以我不需要。 No， 你需要求饶，这是你成圣的一部分，你仍然需要求饶，并且更新信心，重新的悔改，还是要不断的悔改，上帝的面光，上帝才会再次向你仰面，你才会感受到慈父他那向你微笑 smiling face， 而不是对你震怒不悦的眉头皱在一起的那个上帝，或甚至你有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掩面，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OK， 所以这边是在讲什么？称义是的确是一次称义，你不会失去这个地位的。OK， 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它是遮盖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虽然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失去这个救恩，但却会不时因为罪的缘故，不得到上帝的喜悦，上帝会向圣徒掩面。OK， 所以这就是关乎我们刚所讲的一个，在 11.1 就提到，我们不是靠着守律法称义，但是称义的人需不需要守律法？需要。守律法或者好行为或者成圣，仍然有其必要性。这个必要性不是关乎你必须要这么行你才称义，但是却是你必须要这么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你才得救，因为这是上帝指定你要走得救成圣走向天国的道路，必要性是在于此，要分辨的非常清楚。 OK， 所以这是关乎你的确，如果你是真正蒙恩的人，你必然得到那不可能失落的称义，因为那个称义，这就为什么归算的概念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归算的概念就认知那个义本来就不是你的，是从外归算在你的，但是因为你与你的主联合，那也是你的义，但是既然本来就不是你的义，是归算给你的，也不是你的义可以因为你的行为失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既然不是靠着行为赚取的，是白白赐给你的，你的也不会因为是你的行为会失去。所以称义归算的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罗马天主教的人有没有这个确据？没有 ，right？ 因为他们称义的概念是跟你的生命内部实质的改变有关系。那你有的时候会比较圣洁，有的时候会犯罪，所以你永远可能会失去那称义的地位。Arminian 也是，亚米念 也是同样的意思，你可能会失去那个信心，你可能会不信，你可能会失落，因为那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是这边讲说，是的，你称义一次你不会失去这个地位，但是你仍然会犯罪，而且你犯罪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我这一段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直接因为你犯罪的原因而上帝直接为了你的好处惩戒你，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私生子，所以上帝会管教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要我们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 OK， 你会看到教材里面有，我有把那个 Goodwin 的 Double Justification 双重称义，哇，这是罗马天主教吗？就是你再次称义还不见得你到最后会最终在审判前被上帝称义，是在讲这个吗？不是，但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先跳过这个，我讲最后一条一个重点，这边也讲到。称义的人蒙恩的人仍然会经历苦难，而这苦难有的时候是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经历的，有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更谦卑，让我们更倚靠他等等。但是差别是什么？世人经历苦难可能完全没有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世人经历苦难可能有其原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也不承认其原因，就是因为犯罪。 OK， 选民也会经历苦难，甚至经历比没有得救的人更大的苦难，但是选民最终总是知道原因，虽然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总知道原因，原因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不在你天父的旨意之外，为了是因为你已经蒙恩了，为了是塑造你效法他的儿子。对，不管是因为他要惩戒你，还是因为他要让你经历一些试炼，好叫你受苦得荣耀，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okay， 而蒙恩的人，我好像有一次讲到有提到这个概念，你的苦难越多，你应该也知道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也必更多，因为他的恩典是够他的儿女用的。对，他不会叫我们所受我们不能过的试探。对，OK， Goodwin 他有 他用这个字句 double justification。 现在有一些神学家因为保罗新官的崛起，最近二十年三十年的崛起，保罗新官有一个倾向是他们的救恩论实质上已经非常像罗马天主教，这细节就不讲。有一点是那种在地上的这个称义的概念，其实只是让你得到了一个身份，让你拿到一个身份证。OK， 你是拿到这个身份证，但是不是你最终能够进天堂？你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身份证？你必须不断的靠着他，也会说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成圣，然后最终那个审判还是要看你。每个人的用词不一样。N.T. Wright 在这个上面的用词造成很多人的争议，他也花很多时间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还是解释的不是非常清楚。有一点就是，是的，有称义，罗马天主教也讲称义，但是这个称义可能会失去的，在你死前的那一刻你都不太确定，到最后在大审判的那个审判的宝座前，你到底会被分成是山羊还是绵羊，是属于他的还是不属于他的，那个到最后是怎么样，看你在地上所行的行为。 Thomas Goodwin 也会说 double justification， 也有这个概念，但是他这个概念跟罗马天主教或者有一些新观神学家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是不是按照行为受审判？也是，因为经文到处都讲我们是按照行为受审判。但是如果你是称义的人，你也是什么？你不可能把基督撕裂，你也必然有儿女的名分，你也必然有什么成圣，上帝也必然在你的心中叫你立志行事，做出他预备好要你所做的。每个人做的方式展现的时间和形式不一样，但是一定有印证其信心或印证其称义事实的好行为，是按照这个行为受审判。所以当改革中的神，尤其是十七世纪改革中的神学家讲到双重称义的时候，你会注意那个 justification 不是复数，是单数，或者说那是同一个称义，你要说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好了。但是如果你有第一个阶段，你必然有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帝按照他儿子的工作权威性的，按照他的权柄，因为他是上帝，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将他的儿子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宣称你为义， authoritative 的称义，这个是决定性的或者权柄性的，你不可能会失去的。你有了这个称义，你也有完全的信心，将来在大审判的那个宝座面前，上帝也会称你为义。而这个称义，神学家或 Goodwin 会说，这个是 declarative 或者说 demonstrative 宣告性的称义，就是宣告这个人的确是属于我的。这个人他不止称义，他成圣，他有儿女的名分，他最终要得荣耀。而你看，是不是我的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的确有我儿子的样式。那他之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个跟我们上一次讨论的一个概念又有关系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信心按照行为我们可以受审判，而上帝会按照我们的行为称我们为义，在最后的不是在最后的大审判面前，大审判的宝座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真的够好吗？是我们的行为它本身的 value 或者功劳的确有达到可以拯救我们的价值吗？不是。但是上帝算，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上帝算我们非常残缺非常不好的，却是他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就是他自己手中的工作，这样的善行，这样的好行为，这样的成圣，算 justify this work，称这个，按照这个行为称我们为义。 OK， 所以这个跟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这是什么 congruent merit， 就是算这个功劳为功劳，虽然这功劳本身的价值没有到达，但是上帝凭着他的恩典算这个。或者希腊文有一个 accept 叉提哦，接纳，接纳这个，接纳这个本身它价值没有到达原来应该有的价值，但是凭着他的恩典，凭着他的恩惠，他接纳这个算为有那个可以称义的价值。 OK， 但是我们要确切知道的就是，如果你一次称义，你就必永远会称义，你不会失去这个地位。11:5，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那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11:4，要到合适的时候，圣灵将真正将基督带给他们，他们才被称为义。那我们怎么看待，就是信徒的儿女是何时称义？ 你们有听到庭芳的问题吗？因为这是关乎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 OK， 我换一种方法问，一般的基督徒这个会不会是问题？不会啊，就等到他能够宣告他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就是 婴儿洗是吗？ 对啊， 对，我们先讲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个信的妻子或信的丈夫，他的不信的妻子或丈夫都称为 holy， 不是义哦，那是 holy， 要不然否则他们的儿女也不称为 holy。 我们会称为那个 holy 不是神圣的 holy， 而是地位上面的 holy。 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你归在这个约之下，分别出来 status，就是上帝因为你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你的父母是信徒，按照他的应许，他看他的儿女，甚至是不信的配偶，上帝也算，因为两人联合成为一体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算你为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并不是说他得救。我们先厘清这个。但是庭芳的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给我们的儿女施洗？这个施洗的意义是不是这代表他们的信心，也就是关乎他们的诚意因信？ No， 不见得全然直接是这样认为。但是你问17世纪改革中的神学家，是不是给你当施行婴儿洗的时候，是不是给信徒施洗，他会说是的。他们会更仔细的分辨，他们没有信心的行为，但是我们相信按照上帝的应许，如果是他们是在应许之下的话，他们是有信心的 habit 或者能力。OK， 但是那个行为不见得他们现在能够行得出来。我在母腹中就倚靠你。Anyway， 我们给他们施洗，并不是说他们在分辨说他们就在什么时候成义。No， 那个施洗的代表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和约的记号。我们并不是在 make a judgment， 就是在说这个孩子他在什么时候，他现在已经信了，所以我们给他们施洗。 OK， 所以他什么时候称义，没有那个我们施洗没有关乎这个问题。施洗主要是我们相信上帝会称他为义，因为按照应许。 OK， 一直等到什么，我们都一直相信是如此，一直等到他自己如果他有负面的印证的时候，我们才会质疑，才会警告他。 OK， 好，11:5我们不会，11:6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其实你去看之前都有解释过了，信仰告白第七章关于约的部分，还有第八章、第七章四到第六段、第八章第六段中保的都有讲解。约是同一个约，不管在旧约和新约都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只是施行的方法、外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约的内容是一样的，约的立约者是一样的，约的条件是一样的。 约的惩罚也是一样的。立约者是上帝，约的立约与其立约的另外一方面是中保基督，而我们是在你可以好，应该是这么说，他的选民，然后条件是你要因信称义， OK， 要有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的条件，而这条件也是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给你的， OK， 得到奖赏就是永生，那信靠的对象就是那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在旧约的时候是越来越清楚，可是绝对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清楚，所以旧约子民他们信心的对象，他们信靠的内容是一样，但是他们是往前看，还未来之事。我们现在是往什么？有点是往后看，已经成就之事，但是那个内容是一样的，管道是一样的，都是借着信心，最终得到的应许是一样的，永生，与上帝有永远的福乐在他面前。OK， 好，45分，大家11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OK， 那我们能不能花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就我鼓励大家开口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然后我请慧婉为我们做结束祷告。